知道，挚爱的力量是多么的大。谢谢长老，佛教是自尽其意，这不是问题啊，是吗？ 什么问题？ 如何才知道看见到自己佛性？ 第一条问题系问如何先知道可以睇见自己嘅法性？ 其实佛性有很多种， 其实法性有好多种， 有理想的佛性， 有理想嘅法性。 理想的佛性，大家都有， 理想嘅佛性咧，大家都有。 所有的众生都有，连在无亲有亲都有。 理想嘅佛性咧，所有众生都有，不论系有情同埋无情，都有呢个理想嘅佛性。 因为其实全部都离不开真如，真如就是佛性。 因为全部都离不开真如，真如就系佛性。 里面外面都是真如， 内边出边都系正。 所以我们离不开真如。不过我们的真如被我们的无明，被我们的烦恼，就改。 所以我哋系离不开真如，但系呢，我哋嘅真如俾我哋嘅无明覆盖住。 还有，佛性就是，禅宗说讲明心见佛， 佛性呢，都始终就系譬如系明心见佛。 就是明心是什么心？ 明心系明咩心？ 明心就是有很多看法。 明心呢，有好多不同嘅睇法。 明心也是阿赖耶， 明心嘅心呢，我可以讲系阿赖耶。 不过阿赖耶是我们的烦恼的结果，因为阿赖耶的意思就是心住，因为我们有习气，因为我们有烦恼，在心会住，本来心没有什么住所。 不過阿拉也都係有另一個講法係煩惱嘅根本，因為阿拉嘅意思就係心住，因為心住所以有煩惱。 所以，在佛教里面，佛叫阿耨多罗，阿耨多罗就是没有房子，没有房子，没有住所，就是佛。 另一個佛嘅意思咧叫做阿耨多罗，阿耨多罗意思就係無房住，無房住就係無所住嘅意思。 不过有分心还是阿赖耶，也是明心。 不過有分心咧，都係阿拉耶，都係明心。 不过这个明心，阿赖耶还是有分心的，南传佛教它是无常。 不过呢个有分心咧，响南传佛教咧都系无常嘅。 我们可以叫它自称分，这个自称分还是无常，不是常。 我哋可以稱佢為自證分，但係呢個自證分咧都係無常嘅，唔係常嘅。 它是好像河流一样， 佢就好似一條河流一樣， 从一个生命到别的生命， 從一個生命去到另一個生命。 不过它也是明心。 不過佢都係靈心嘅一種。 为什么它是明心？ 點解佢可以稱為明心咧？ 因为在阿赖耶还没有内跟外的差别， 因为阿拉耶佢仲未有出边同埋外边，入边同埋外边咁嘅分别， 所以它也是明心。 所以佢可以称为明心。 你们也可以做这个明心的经验。 你哋都可以体验到呢个明心嘅经验。 如果没有什么所缘， 如果冇咩所缘嘅时候， 如果看不到外面里面的分别， 如果可以打破出边同埋入边嘅乜分别， 心还是心的自然就是 光明。 呢种心嘅自然嘅状态就系光明。 其实心是一种无力的事情，这个是 energy。 心其实系一种物理嘅现象 ，energy。 energy 发光。 energy 去发光。 一定要了解。不过这个不是明心，在禅宗所讲的明心的意思。 不过呢个唔系啊禅宗所讲嘅明心嘅意思。 禅宗所讲的明心就是，心呢清净。 禅宗所谓嘅明心咧，就系心清净嘅意思。 那依照般若波罗蜜经呢，心本来就是清净。 如果我哋依照般若波罗蜜经嘅意思咧，心系本来清净嘅。 心本来就是清净，不过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看不到心清净。 心佢本来系清净嘅，但由于我哋嘅无明，所以我哋睇唔到心嘅清净。 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自性。 所以我哋冇法了解我哋心嘅自性。 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自性，所以我们继续在苦里面。 因为我哋唔了解我哋自己嘅自性，所以我哋继续喺苦入边。 那明心就是其实是这里无分别智慧。 明心其实佢另一个意思就系无分别嘅智慧。 这个无分别智慧也是佛性。 呢种无分别嘅智慧，另一个讲法都系讲系佛性。 这个无分别智慧就能够看佛性。 由于呢个无分别嘅智慧，就可以睇到佛性。 不过，这个无分别智慧，严苛的说，出现，这个真的无分别智慧出现在法人。 不过严格嚟讲，呢个无分别嘅智慧只有喺呢个法人嘅阶段先会出现嘅。 什么法人？不生法人。 咩系法人咧？就系无生法人。 不生法人，是见到的结果。 呢个无生法人系见到咁嘅阶段先会有。 不过严苛的说，明心呢见佛心，就是在见到才是真的。 所以严格嚟讲，明心见性要达到咁嘅阶段咧，只唯有达到见到咁嘅阶段先会得到嘅。 不过在加心的过程，已经会出现无漏心。 不过向加行咁嘅阶段咧，都会出现一个无漏心嘅阶段。 需要无漏道来得到见到，如果没有无漏道，无法得到见到。 我哋要得到见到咁嘅条件咧，我哋先要达到无漏道。 不过无漏道成就，就是如见到的过程。 所以无漏道咁嘅成就咧，就会自然嘅达到见到嘅阶段。 在这个情况下，才是真的明心见佛性。 所以通过无漏道到见道，先会达到明心见性咁嘅阶段。 OK， 上修后看见自己的习气，以观察到自己恶念浮现，如果这都是阿拉耶识的种子。如何把第六识转识成直，又如何播出第七识玛那识？ 第二条问题系问：如果禅修之后可以睇见自己嘅习气，都可以观察到自己恶念嘅浮现，如果呢啲都系阿拉耶种子嘅话，我哋应该如何将呢个第六识转识成智，又如何 破除第七色摩那色呢？ 那修行的过程是都是靠第六识，第六识是修行的过程的关键。 我哋修行嘅过程咧，都系靠呢个第六识，第六识系修行嘅重点。 严苛的说，仙观都是以我们准备仙观的过程，因为第六识。 严格嚟讲，我哋研观嘅时候都系靠呢个第六识。 不过，入仙观的过程以后， 不过入开严观嘅严观嘅过程之后咧， 我们也可以了解很清楚，mana 跟阿拉耶的功能。 如果我哋可以达到严观嘅阶段咧，我哋就可以好清楚知道阿拉耶同埋。Manas 的第七色 Manas 的作用，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从究竟法了解只有一识、八识还是九识，只是方便而已。 从究竟法咁嘅究竟法咁嘅态咁嘅观点去睇咧，其实究竟我哋只有一个色嘅啫，冇第六色、第七色、第八色咁分别。 因为阿拉耶有自称分还是称自称分，自称分，见分跟相分。 因为阿拉耶本身有见分、相分、自证分、自证自分嘅分别。 依照宣章是靠护法法师，就是有四个部分。 依照原装法师咧，佢系根据护法。佢根據 護法， 根據圓莊法師咧，佢圓莊法師師承護法法師，佢有四種阿拉耶分別。 你們研究，成唯識論有很多不同樣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研究成唯識論咧，對於呢個阿拉耶有好多唔同嘅睇法。 依照迪那噶有自稱分，有見分，有相分；依照難多只有。相分跟见分， 有根据唔同嘅睇法咧，有三分同埋两分嘅分别，分别就系有自证分、见分、相分，或者只系两种见分同埋相分。 依照安徽法师只有自证分而已。 如果依照系安徽法师咧，只有一种就系自证分。 不管我们怎么解释， 不理我哋如果点样去解释佢咧？ 那个内外出现，因为阿拉耶的习气，阿拉耶的种子， 一旦我哋要出现内外咁嘅。咁現狀嘅時候咧，都係因為阿拉耶嘅習氣，因為阿拉耶嘅種子。 在加行的過程， 喺我哋加行咁嘅階段嘅時候， 我們可以體會， 我哋可以體會到， 這個說分別跟能分別，兩個。 我哋嘅所分别同埋能分别呢两个情况咧， 是我们的种子，我们的习气的结果。 呢个所分别同埋能分别都系我哋种子，我哋习气嘅结果。 怎么知道？ 如何可以知道咧？ 就是思维，所有的分别。 如何可以知道咧？我哋嘅思维所有嘅分别。 所有的。分别不是问题，所有的执着分别， 所有的分别不是问题，是所有执着这些分别才是问题所在， 是靠自信， 这些是靠自信。 大乘佛教特别为是就是叫无二法， 大乘佛教，特別是唯識，是教一個不二法。 諦慧無二法，就是稱無二法。 如果可以體會到一個不二法門咧，就可以成就一個不二法門。 怎麼稱無二法？了解按那個唯識是來。阿毗达摩是强调人无我唯识，中观是强调法无我，不一样就是在这里。 如何可以成就一个不二咧？向唯识嘅或者向唯识嘅角度，系了解一个法无我。 强调法无我是当方便来体会。体会就是菩萨的现观， 成就一个八无我，就是达到一个菩萨现观的很重要的阶段。 怎么体会菩萨的现观？ 如何可以体会到一个菩萨的现观呢？ 就是了解，在我们的经验没有自信。 一个菩萨现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到无自性， 自性就是阿拉耶的真如， 自性就是阿拉耶的真如， 所有的法都是靠这个自性， 所有的法都是靠一个自性， 所以，最重要的修行是什么？是思维，心好像，好像镜子，好像虚空， 所以我哋要做嘅修行就系思维个心就好似镜，好似虚空一样。 在虚空里面没有障碍，在镜子上面也没有障碍。 喺虚空或者镜咁嘅情况之下，我哋冇障碍。 在我们的心有障碍，因为我们真意在事实上，我们真意自信。 我哋心有一個障礙，係因為我哋喺事物上有一個精益真益。 這個自性就是邊際性。 呢個真益嘅就係偏執性。 因為邊際性，我們不能夠如實觀緣起。 因為呢個偏執性，我哋冇辦法好如實咁樣觀到緣起。 那這個在假性道已經可以了解很清楚。 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在加行道的时候已经可以很如实地了解到。 怎么了解？ 如何去了解呢？ 了解先，我们是真一明在世上。 首先我们了解到我们真一明在事物上。 结果出现自性的概念， 然之后我哋产生自性嘅概念， 怎么会知道？ 我哋点样可以体会到呢？ 因为有真知， 因为我哋有正知， 正知有，世俗方面也有神异地的方面。 呢个正知咧有世俗的层面，同埋有圣意的层面。 世俗的方面是在如实分辨。 世俗的阶段咧，系通过如实咁样分辨。 出世的方面是在无分别智慧。 出世的层面咧，系通过无分别。 那如果两个没有冲突，那就是解脱的过程。 如果分别同埋无分别都冇冲突，咁嘅情况就系 如实分别变成后得智，见到以后变成后得智。 如实分别之后，我哋会得到后得智。 无分别智慧就是根本智。 无分别嘅智慧之后，我哋会得到根本嘅智慧。 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有经过现观的过程？ 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已经经过一个现观的阶段？ 因为两个都有功能， 因为一两个都有它的功能。 我们一方面知道无分别智， 我哋一方面可以知道 我 无分别 们 嘅智慧， 也能够用如是分别。 又可以运用到呢个如实分别有分别嘅智慧。 无分别智是来利益自己， 无分别嘅智慧系最主要系用嚟利益自己。 厚德智，如是分别是来度众生。 有分别厚德智咁嘅智慧系用嚟度众生。 那不过无分别智不能够真的成熟，如果没有经过见到。 但系无分别嘅智慧冇办法成熟，如果冇经过见到咁嘅阶段。 经过见到以后，那这个我们的世间的经验缘起是好像变成好像梦的境界，梦做梦啊，dream。 经过见到咁嘅阶段咧，我哋可以好清楚咁知道缘起其实都系好似喺梦入边咁样。 在梦里面也有执着， 喺梦入边，我哋都有执着。 在世间的经验也有执着， 喺世间嘅经验入边，我哋都有执着。 为什么两个都有执着？ 点解喺梦入边、喺世间入边，我哋都会有执着咧？ 因为两个都是靠我们的心阿赖耶的种子。 因为呢两个情况都系靠我哋阿赖耶咁嘅种，靠阿赖耶嘅种子。 所以其实梦跟世间的分别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喺梦入边同埋喺世间入边嘅执着都系一样嘅。 因为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智慧，那不知道。 我哋要靠智慧去了解咁多嘅情况，如果冇智慧嘅话，我哋冇办法了解。 所以，经过监管的过程，也在已经在加心道里面就可以知道。 所以通过见到加行动，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呢个实相。 你所执着的所缘， 你所执着嘅所缘。 它不存在，因为它没有自信。 其实佢根本唔存在，因为佢冇自信。 你说执着就是概念，不是实事。 其实你执着嘅系概念，唔系事实嘅真相。 我们的烦恼的所缘是概念，不是实事。 我哋烦恼嘅所缘其实系概念，唔系真正嘅事物。 因为真一明在实相， 因为真一明喺事物上，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如实观缘起。 所以我哋冇办法如实咁样观到缘起。 那个不能够如实观缘起，那就是颠倒。 冇办法如实咁样观到缘起，就系颠倒。 颠倒就是无明的内容。 颠倒就系无明嘅内容。 在佛教，我们怎么说明无明？ 咁佛教我哋如何去说明呢个无明呢？ 颠倒， 就系颠倒。 颠倒就是无明，无明就是颠倒。 颠倒就系无明，无明就系颠倒。 在阿毗达摩里面，颠倒就是在无常、空常、在孤、观、乐，在无我、观我。在不净观境，这是颠倒。 喺阿毗达摩入边，点样去解释个颠倒咧？就系我哋无常，佢无常嘅事物，我哋睇成常；苦嘅事物，我哋睇成乐。 有三种颠倒：见颠倒、相颠倒、识颠倒。 有三种颠倒：见颠倒、相颠倒，同埋事物嘅颠倒。 意识的 意识嘅颠倒。 那见到在见到以后就没有了。不过相跟是颠倒继续，一直到罗汉，开始到无上佛的情况。 咁见到嘅阶段咧， 呢啲跌到就可以逐漸漸漸咁樣去消除，但係相嘅跌到同埋意識嘅跌到咧，要直到阿羅漢同埋佛嘅境地先可以完全嘅消除。 不过变成越来越微细。 不過我哋響呢個階段會越嚟越微細。 所以在佛教，我们分别有两种无明，分别无明跟具身无明，一定要了解。 喺佛教入邊咧，我哋提到兩種無明，一種係分別嘅無明，一種係具身嘅無明。 分别无明见到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没有不增减。 分別嘅無明喺見到咁嘅階段就會無噶啦，呢、这個就係分別無明。 不过像无明跟色无明那些习气很深在我们的心里面。 但係相嘅無明同埋意識嘅無明，好深嘅。接入我哋嘅心入邊。 那现在要学菩萨道，那什么是菩萨道？无二道。 如果我哋要學習菩薩道，咩係菩薩道咧？就係不二嘅道路。 那怎么修菩萨道？ 點樣去修習菩薩道咧？ 所有的自信本来就不存在。 所有嘅自信其實本來都不存在。 所以。所有的分别都是世俗法，没有在深一地，没有，是超越所有的分别。 所以所有的分别其实都是属于四浊道。 我们执着，因为我们真一，还是阿巴瓦呢？怎么说阿巴瓦呢？真一跟 瞬间 端还是？瞬间啊，没有错，瞬间，有真一，还有瞬间。 我哋嘅执着系源自于真一同埋 瞬间， 寻 就是你在 寻感， 事实上在愿去加什么还是拿什么？ 真一就系响事物入边加一啲唔存在嘅嘢，跟住瞬间就系响事物入边去。消除一啲佢本有嘅， 因为颠倒， 呢啲都系颠倒嘅作用。 那颠倒以后没有颠倒，不过还是有相跟，相跟是 是， 颠倒。 颠倒没有什么，颠倒没有，颠倒没有，没有了。 什么？没有 啊，可以再重复一下，看看。 你是在哪里？ 就是说，见到之后没有相跟事的执着，可是见到还有。 你都乱，见到以后没有见，见到，不过还会有 相 跟事 的见到。见到之后咧，我哋冇见嘅颠倒，但系仲有相同埋意识嘅颠倒。 那这是具身的出现。 呢啲係具身嘅出現。 雖然你已經沒有不增減，他們還是具身的出現。 雖然你已經冇見到過程，你已經冇見嘅顛倒，但係因為有具身嘅無明，所以仲有相同埋意識嘅顛倒。 不過，如果是你是修菩薩道，你是出現，因為你增一明依他起。 如果你修菩薩道嘅話，我哋會睇到好清楚，呢啲係因為我哋真一明響呢啲事物之上。 因為有明，所以你真一明，所以有辨知心。 因為真一明響事物之上，所以我哋有遍執性。 所以你說令那的緣起，本來沒有出現。 所以我哋去令立嘅境界嘅時候，係不存在嘅事物。 这是你的颠倒。 呢啲都係我哋嘅顛倒。 所以最后生一地跟十四地是一个，只有一地。 所以四浊地同埋生一地最后都会归一。 这是无二法。 呢啲叫做係无二法。 无二法的角度。 无二法嘅角度。 没有两地、四地、多地，只有一地。 无量谛、三谛、四谛嘅多谛嘅分别，即系最后最终系一谛。 这个一谛就是无二法。 呢个最终嘅一谛就系不二法。 这个一谛就是真如。 呢个一谛就系真如。 真如有时间的方面，也有出世的方面，两个在一起。 呢个真如有世间嘅层面，同埋出世间嘅层面。 那变成，不是出世，不过出世世间，这是菩萨的现观。 个可以真正达到出世嘅阶段咧，就系菩萨嘅现观。 无二法， 不二法。 这个无二法是靠你的了解，本来没有什么自信。 呢个不二法嘅了解咧，就系要清楚知道一切都冇自信。 所有的相是好像梦一样， 所有的相都好似喺梦入边一样。 因为有相，所以有缘起。 因为有相，所以我哋有缘起。 缘起就是依他起。 缘起就系依他起。 这个相它存在。 呢个相咧，佢系存在嘅。 不过它是无二法。 不过佢系不二法。 所以，世俗跟身依体是一体。 所以世俗同埋身依世俗同埋性依谛都系一嘅。 这是菩萨道的思维。 呢个系菩萨道嘅思维。 如果这样思维跟你们修的进度也很有关系。 咁嘅思维同大家修嘅进度有好大嘅关系。 这个谛就是一个谛，没有两个谛。 真正嘅谛系一个谛，唔会有两个、三个咁嘅分别。 就是无二法，进度就是方便来了解。只有一体，无二法。 呢个就系不二法，净土就系一个方便去带我哋了解呢个不二法。 无二法一体本来就是我们的心的真如。 无二法一体，其实本来系我哋，就系我哋心嘅真如。 所以只有一个自性，就是这个自性。 所以只有一个自性，就系咁样嘅自性。 一心一体。 一心一谛， 要了解净土的法门，都是靠这个道理。 要真正了解净土的法门，就要了解咁样嘅道理。 没有两个心， 没有两个心， 没有两个谛， 没有两个谛， 一心一谛， 一心一谛。 OK。曾经看过书籍，书籍应该是那个皈依法师的书籍， 不是 books 修行菩萨道，要发菩提心及出离心，修习长老所教导的。是无量心，是修习我们的菩提心吗？ 呢度第三个问题系问，曾经睇过啲书，佢话修行菩萨道要发菩提心同埋出离心，咁收集长老所教导嘅四无量心，系收集紧我哋嘅菩提心啊？ 那我们已经有讲过好几次， 我哋已经提到好多次啦。 四无量心，严格的说，依照《阿含经》，没有包括在里面菩提心。 四无量心，如果严格嚟讲，依据《阿含经》嚟讲咧，佢系冇包含喺菩提心嗰方面嘅。 菩提心就是菩萨的修行。 菩提心系菩萨道嘅修行。 罗汉不需要菩提心。 阿罗汉不需要菩提心。 不过菩萨的修行从出发心到成佛都是在菩提心里面。 菩萨的修行从初发心到成佛道都是菩提心的修行。 那不管你是修什么，你是修菩提心，如果你是修菩萨道。 在菩萨道的修行里面，不论你修什么都是修一个菩提心。 不但是无量心，所有的修行都是包括在菩提心。 不单止个四无量心，任何一样修行都系收集呢个菩提心，向菩萨道入边。 那我们又说明一种阿含经，因为，是无量心的所缘，是众生而已。阿含经没有提到别的所缘，所以你要加持念处才能够解脱。 所以依据阿含经入边咧，因为四无量嘅修行，佢嘅所缘都系众生。众生一隻，所以如果真系要解脱嘅话，我哋要加上四念处。 没有十念处就没有无我。如果众生是所缘呢，都是还是在我里面。 如果冇四念处咧，就冇法达到无我嘅境界，因为喺四无量心里边，佢所缘都系众生有我。 众生的烦恼的所缘就是众生，因为众生我们还有烦恼。 因为我哋众生一般嘅烦恼嘅所缘都系众生， 没有看不到众生，那就没有烦恼。 所以如果真系睇唔到众生，达到无我就可以冇烦恼。 罗汉看不到众生，所以他没有烦恼。 罗汉阿罗汉，我睇唔到众生，所以佢冇烦恼。 他也关什么？ 佢观嘅系乜嘢咧？ 他看五蕴，他看12处18界。 佢睇嘅就係五蕴6处18界， 为罗汉，这是真的。 喺阿罗汉嘅境地咧，呢啲5蕴6处18界都係真嘅。 为菩萨，只是方便而已，不是真的。 如果喺菩萨嘅角度咧，呢啲5蕴6处18界都係 不一样， 假嘅。 在这里。 啊，呢啲就係阿罗汉同埋菩萨佢嘅分别。 因为发菩提心，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因为只要你达到有发菩提心，你先至可以了解咁样嘅真理。 佛所教的，佛只能够教方便，究竟法谁都不能够教。 佛陀所教导嘅所有法门都系方便，因为究竟法系冇办法教导嘅。 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 大 非常 家 道， 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就是同样的道理。 应该系同样嘅道理。 分别只是方便而已。 所有嘅分别都系方便。 身意地里面没有什么分别。 圣意地入边，其实 它 系完全冇分别嘅。 是身意地，因为超越分别。 佢可以称为圣意地，因为佢超越分别。 所以，依照。大乘佛教， 所以依照大乘嘅佛教， 依照《般若波罗蜜经 依照般若波罗蜜多经， 》，众生只是基本的所缘，是无量心的基本的所 众生只系最基本嘅所缘。 除了众生，还有法，还有无缘所缘。 除咗众生，仲有法同埋无量嘅所缘。 所以。大乘佛教的经典，好像大般涅槃经 譬如你讲大乘嘅经典入边，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 有大心是无量心，有小心是无量心。 有大心四无量心，同埋细心四无量心嘅分别。 小心。是无量心，因为所缘是众生是有漏的。 细心四无量心，佢所缘系众生，所以系有漏嘅。 大乘，是无量心，是无漏，因为所缘是无缘所缘。 大心四无量心，佢所缘系无量嘅，无缘。 无缘，所以佛是。不需要什么所缘， 所以佛系不需要乜嘢所缘嘅， 不需要众生， 不需要众生， 他心 佢嘅心咧 不住， 不住， 不住，就是留在无缘， 慈悲心，所以他能够度众生。 佢不住就係留住佢無緣性無量生嘅變，所以佢可以度眾生。 用慈悲心是隨緣啊， 隨緣咁樣形容佢嘅慈悲喜捨， 而不執著， 而不執著。 所以變成無漏， 所以可以變為無漏嘅性無量生。 羅漢的四無量心也是無漏， 雖然他羅漢的四無量心都是無漏， 不過他的所緣是法， 不過他的所緣是法， 所以有法無四無量心， 所以是法四無量心， 法四無量心是屬於羅漢， 法四無量心是屬於羅漢， 無緣四無量心就是菩薩的理想，是屬於佛無上。 無緣的四無量心是屬於佛的，無上佛的。 那不一樣是在這裡， 所以 這個 就是羅漢四無量心和佛四無量心的分別。 出離心又如何升起及為止？ 這裡第四條問題，他問的是出離心要如何升起和維持？ 那出离心是从哪里来的？一定要了解。 出离心是从哪里而生起的？我们要非常清楚地了解到。 我们有出离心，因为我们有心性，没有心性那就没有出离心。 我们有出离心是因为我们有信心。 心性是从哪里来的？ 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苦，所以有心性，没有苦那就没有心性。 有苦，所以我们有信心，如果没有苦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信心。 所有的众生都有苦， 所有的众生都有苦， 不过众生跟圣人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众生和圣人有什么分别呢？ 众生有苦，圣人也有苦，不过圣人有苦地。 众生有苦，圣人都有苦，但是圣人有苦地。 凡夫没有苦地， 凡夫无苦地， 他有苦没有苦地， 凡夫有苦但系无苦地。 因为圣人有苦地， 因为圣人佢有一个苦地， 所以大般涅槃经是教圣人的苦地就是不苦， 所以大般涅槃经教导圣人的苦地就系无苦。 这是真的苦地， 这个才是真正的苦地，无苦。 OK， 请问如何能把常常分别的心变成无分别心？ 这个第五条问题是问，请问如何将成日分别的心变成无分别心？ 那就是修定。 这个就要我们收集定。 在定里面， 在定里面呢， 心的内容，心的心说变成平等。 在定里面，我们心的内容，心的情况人变成平等， 因为变成平等， 因为变成平等， 所以能够了解无分别心， 所以能够了解到无分别的心， 所以如果能够入定，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入定的话， 那所缘平等跟能源也变成平等。 如果我们可以入定的话，所缘就变成平等，能源都变成平等。 所缘平等，能源平等，就是无分别心。 所缘平等，能源平等，就是无分别的心。 那如果在有常定，那可以转心，从所缘到心自己。 如果可以有禅定的话，我们就可以转所缘，变成自己的心的本身。 可以出 前出所愿， 就可以出所愿， 心继续平等， 心继续咁样平等。 这个心平等就是真如， 呢个心嘅平等就系真如。 如果没有禅定， 如果我哋冇禅定嘅话， 那没有办法不能够这样做， 有冇办法咁样做啊？所以必须要有禅定。 在北传佛教有法门，好像魔咒。 喺北传嘅佛教有密咒咁嘅法门。 你可以从开始学，你可以不注意任何所缘。 喺一开始入手处咧，就可以开始不注意任何嘅所缘。 在这个情况下，多半修行人都是在妄想里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修行人都是在妄想的阶段。 因为我们的三端的心的习气很强， 因为我们散乱的心的习气很强， 所以平常像阿含经教，先磨练心在一个所缘，再转到心自己无分别。 所以一般阿含经呢， 先把握所缘，再出所缘，不是马上出所缘。 所以喺《阿含经》入边咧，会教导我哋一开始先将个心维持喺一个所缘，先把握所缘，先出所缘。呢、这个就系、是不同嘅地方。 不过，大家可以试试看自己的能力，能够保持心平等，在没有所缘还是需要所缘。 不过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练习，去尝试下。心如果要把握的话，有所缘同埋冇所缘，边一样会比较简单？ 休息悲心的时候觉得苦，因呢怎么样做？ 呢度第二条问题问嘅系，如果我哋有收集悲心的时候觉得痛苦，应该怎么做？ 那就是修定，没有别的方法。 这个情形都是一样，要修习定，没有其他的方法。 悲心就是思维苦， 因为悲心就是思维苦。 如果有定思维苦，那自己不是在苦里面。 如果有定的话，思维苦自己不是在苦的情况里面。 如果没有定，那思维苦那变成苦，自己在哭。 如果没定的话，我们思维苦就好像自己在苦里面一样。 因为自己在哭，所以很难度众生。 因为自己在苦里面就很难度众生。 所以一定要学定。 所以一定要修习定。 所以佛先教知，再教观。 所以佛陀教导，先教导我们知，之后先教导我们观。 Samahi tam chitam yatam bhutam pasati， 只有三昧的心能够如实观，这是佛教的第一道理。 只有三昧的心才可以达到如实观，这个就是佛教的道理。 如实观是怎么观？ 如实观是怎样的观法呢？ 就是平等。 就是平等。 没有执着，没有拒绝。 平等的心就是无执着的心， 没有昏沉，没有挑剔， 无昏沉，无吊举， 这是如实观。 这个就是如实的观。 如果你是用这是那些条件，你思维苦，那你自己不是在苦里面。 如果你有以上的条件去思维苦，你就不是在苦的痛苦之中。 因为在定里面你已经没有拒绝， 因为在定里面你没有拒绝， 所以先修知来感到清净的快乐，没有烦恼的快乐。 所以我们先修止去感受到一个清净的快乐， 然后修观来思维苦， 而不受苦。 有一个清净嘅快乐，收止清净嘅快乐之后，我哋就收观思维嘅苦，而唔喺苦之中。 佛教的修行就是这样的。 呢个就系佛教嘅修行。 OK。通过长修的节制，了解升起当下是无因与我执的因缘和结果，明白这是多生多世无我和当下的缘起。你翻译，然后我再继续，不然变成太长。 通过禅修嘅觉知，我哋可以了解到嬲嘅当下系五蕴同埋我执因缘合合嘅结果，明白到呢啲系多生多世无我同埋当下嘅缘起。中性咁样睇待呢个嬲咧，就少咗好多负面，都可以明白呢啲会出现，都会出现。所以禅修嘅时候要放松去接受一切嘅所缘，集中留意去观呢个所缘。当中就不带我执同埋错见，有开以上咁嘅思维，就可以。 中心看待升起少了，负面多了，明白这是会出现，也是不会出现。常修是放松，去接受一切为所缘，集中留意之观看时，当中不带我之错见。那这是很长的问题。 那问题其实是你。 虽然没对错，但须错诸， 请问。 请问那个很长的介绍，请问怎么样去平衡他人的期望和意见？怎么样看待社会大众的标准？ 所以第七条真正嘅问题咧，其实就系想问，请问应该如何去平衡他人嘅期望同埋意见，又应该点样去睇待社会大众给予我哋嘅标签？ 那就是很简单，每次是讲同样的事情，就是直观。进度也是直观的方便。 所以其实好简单，系一直咁提及嘅，就系收集止观。 所有依照佛教，所有的功德都是在直观里面。 依照佛教咧，所有嘅功德其实都可以归于止观。 虽然我们努力修功德，真的功德只能够承受，如果我们有直观，没有办法。 所以，虽然我哋收集好多好多嘅功德，但系真正功德嘅成熟，唯有收集止观。 直观就是心平等，里面平等，外面平等。 止观嘅正义，止观嘅正谛就系内心嘅平等，入边平等，出边平等。 世间法平等，出世法平等。 世间法平等，出世间法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利益自己，利益众生。 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就可以利益自己，利益众生。 不过要慢慢学。 不过我哋唔可以急，要慢慢咁学。 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方便理想，是一样。 唔理我哋有咩目标理想，都系一样嘅。 现在是英文， 长老 ，I wish to ask if our world is a making of our matrix.、Does that mean natural event is our destiny? If so, then how do we know or find enough understanding to be able to ride the wave, to cope or better improve our present time? Also, why does science and religion present concept so different?、 所以第八條問題想問，如果我們的世界是因為我們的框架所造成的話，那我們咁係咪因？咁係咪意思係話呢啲自然嘅形象都係我哋靈魂嘅安排？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哋應該如何去知道尋找我哋足夠嘅智慧去面對、去處理同埋去改善我哋當下？另外第二問題係問點解科學同埋宗教向呈現概念咁嘅從呈現概念之下咁大嘅分別？ 那第一要了解这个如来藏概念，严苛的说跟早期佛教是不相应。 所以第一我哋了解如来藏嘅观念，不过呢个如来藏喺中期佛教嘅理解系好唔一样嘅。 阿含经、阿毗达摩没有提到那个如来藏的概念。 阿含经同埋阿毗达摩早期都冇提到如来藏咁嘅观念。 大乘佛教的一些经验说，这个如来藏的概念就是来，印度知识分子多半佛陀时代，现在还继续，多半都是婆罗门。 呢、这個大乘佛教介紹呢、这個如來藏咁樣嘅思想嘅時候，對象一般係婆羅門。 婆羅門很相信神我。 呢啲婆羅門咧係好相信有呢個神我嘅存在。 就是所有的印度這些大這些派都是講那個神我。 一般所有印度的哲學都有提到呢個神我。 這個神我的概念，在了解印度思想是很重要的。 呢個神我的概念，通過呢個神我概念去了解印度思想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佛在印度的地位是很特別的，他是第一修行人，第一大思想家。没有讲神我，他是讲无我。 佛陀在早期印度，在所有宗教里面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他没有提及这个神我，他说的是无我。 不过他不是说他存在，他也不是说他不存在。 佛陀说神我，没说他是存在或者不存在。 他是说你来自己看。 他教导的是你自己亲自来体验。 那依照比方说如兰伽经等等，那来自己看，那佛也是用神我的概念，就是如来藏。 依照这个如兰伽经典呢，佛陀都是教导对教导弟子你自己来体验，你自己来体验。 这个如来藏是很有用的法门，现在你们学四无量心也一定要用，也可以用如来藏的概念，很有用。 其实这个如来藏的法门是一个很好的方便，如果大家现在收集这个四无量心，都应该去运用这个如来藏的观念。 为什么不要导演众生？为什么对众生不要发脾气？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去讨厌众生？为什么不应该对众生发脾气？ 因为众生有如来藏，很简单。 很简单，因为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 没有如来藏，那不是众生。 如果没有如来藏，他就不是众生。 现在我们学中国思想，其实道教也都是靠如来藏，道教就是如来藏。 如果我哋学中国哲学咧，其实道教都系讲紧呢个如来藏。 所以对华人来说，这个如来藏的概念很容易接受。 所以对一般华人嚟讲，呢个如来藏嘅观念应该好容易接受嘅。 不过很多人觉得跟原始佛教有冲突。 好多人认为呢个如来藏同原始佛教嘅思想有好大嘅冲突。 所以重要是，不管是后来如来藏还是原始佛教。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自然，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自然，所以我们在苦里面。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不理佢是后期如来藏或者原始佛教，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自然，自己的自性。 自己的自然就是你叫他无我，还是你叫他如来藏，意思是相似的。 去了解自己的自然咧，其实不管你教佢如来藏或者教佢无我，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你说，现在出《如兰伽经》也是那个我们的心，我们的多多心啊，是好像在大海里面的浪啊，《阿含经》里面已经有这那些。 如果我们依据这个《如兰伽经》呢，其实它们譬如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大海的浪一样。 《阿含经》也是说我们有六大海，在六大海里面，如果能够认颜色的浪跟声音的浪，一直到法的浪，可以渡这个六种大海。 这个譬如其实我们在《阿含经》里面都是看得到，它譬如我们的心就可以处于一个六大海，如果我们可以抵抗这个六大海的诱惑，就在这个六大海就比如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可以渡过这个生死。 那说不管是舌还是意还是意识心意识都是烂，都是六。 所以不管是心意或者意识，其实它都是海浪，都是心浪。 我们的存在本来就是好像一条河。 我们本身的存在呢，就其实好像一条河。 都在无常里面。 都是在无常里面。 不过这个无常，为阿含经是真的，为菩萨道是方便教的。 不过这个无常， 这个一定要了解。 不过这个无常在阿含经里面是真的、如实的，但是在菩萨道是假的、方便的。这个我们该了解。 为什么是方便？ 为什么菩萨道里面无常是方便？ 因为真的不是。无常真的是如来藏， 因为真的不是无常，真的是如来藏。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这个道理。 无常不是真的，如来藏是真的。 无常是真实的，如来藏才是真实的。 那从看真的，你就了解无常。 如果你去看到这个真实的，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了解到无常。 只有菩萨道有这个法门，阿含经、阿毗达摩没有这个法门。 只有在菩萨道里面有这个法门，在阿含经里面没有这个法门。 如果你了解这个如来藏为方便，那其实没有跟无我不一定有什么矛盾，不一定有什么冲突。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来藏其实都是一个方便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它同早期佛教有什么冲突和矛盾。 无常是方便来不执着，如来藏也是方便来不执着。 无常其实是一个方便去达到一个不执着，其实如来藏都是一个方便去达到一个不执着。 因为我们执着，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 因为源于这个执着，我们先看不到我们自己。 那佛有 叫看不到自己，就是看不到没有我啊。 所以佛陀有教导，因为我哋睇唔到自己，就唔可以了解到无我呢个道理。 大乘佛教是教因为，不了解自己，所以看不到如来藏。 大乘佛教就系教导，因为我哋唔了解自己，所以我哋睇唔到如来藏。 看不到如来藏，所以所有的障碍都出现。 因为睇唔到如来藏，所以所有嘅障碍先会出现。 所以，如来藏为众生，就是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子，该如来藏。 所以响众生，因为我哋嘅杂气，因为我哋嘅烦恼，先覆盖住呢个如来藏。 如来藏就是佛性。 如来藏就系佛性。 佛性就是实际，就是真如，就是入如，就是法性，就是法界，都是如来藏。 如来藏就系如如实际法性，都系全部都系如来藏。 那怎么科学可以教如来藏？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是 pragmatic，靠用机，靠 testing。 我哋点样通过科学去验证如来藏呢？其实通过科学系完全唔可以验证到呢个如来藏，因为科学系靠工具，靠测验。 如来藏就是心性的所言。 如来藏的真实是心性的所缘， 仿佛看不到如来藏， 仿佛一般是看不到这个如来藏。 不过如果他相信如来藏，他能够远离轮回，求涅槃。 不过如果众生可以相信这个如来藏的话，他就可以远离生死，远离这个轮回。 这是如来藏的作用。 这个其实就是如来藏的作用。 科学不会用这种作用，没有这种作用。 科学不会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那一定我们的生活品质可以改善。 如果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心性的话，我们生活的品质一定会得到改善。 如果没有信心，那我们就不会想解脱。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心性的话，我们就不会祈求解脱。 就是我们就像我们的现在的小小的世界，就是全部。 如果我们体验不到一个心性的话，我们的小小世界就是我们的全部。 所以很难找到目的，怎么改变自己？ 咁样嘅话，我哋就可以就好难揾到方法去改变自己。 来改变自己需要目的。 去改变自己，我哋需要一个目的。 目的就是从心性来的。 呢个目的咧就系从心性嚟嘅。 科学怎么会有这种目的？ 科学每教导都会有一种咁嘅目的。 所以，科学可以帮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的品质。 所以科学可以改善我们生活的品质。 不过科学无法帮我们完结脱苦，科学不是科学的范围，这是宗教的范围。 但是科学不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苦，因为这个不是科学的范围，这个是宗教的范围。 OK。还有。 第九， 这个 OK 九点一， 请问，请问这个清安跟修之观之先修之大如定清安是否不一样？那清安，不管你是修定还是修观，没有清安，不是真的知，也不是真的观，因为真的观也是在定里面。 我先重复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话，是请问这个清安 同修止观，止观之前先修止达入定，听观系咪唔一样？ 所以《戒慎密经》是说明，如果你没有请安，你修止就是顺止，你是修观就是顺观，不过不是止也不是观。 不论你修止或者观，之前你一定要达到轻安。根据呢个《戒慎密经》嚟讲，如果你冇呢个轻安，你唔系真正嘅修止观。 那如果你是修观，你就定在有分别印象；你是修止，你定在无分别印象。那你可以配合依照你的需要。如果心沉，那你需要分别所缘。如果心有调剂，你需要无分别所缘，那你可以依照你的需要，你可以改变，依照戒慎密经没有问题。 如果根据一个戒慎密经的话，修观的所缘是有分别形象，如果修止的所缘是无分别形象，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心的状态，如果心是下沉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有分别的形象，如果我们心是吊举是上升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无分别的形象。 所以你有清安就有定，你有定那你可以配合止跟观。 如果我们有轻安的话，就表示我们有定，如果有定的话，我们就可以修止观。 严格的说，没有得到定的清观，你很难做，你只能够顺。 严格来讲，如果我们无办法得到定的话，我们无办法可以真正的修止观，我们只可以顺止观。 修观是否必须达到入定才能发心修观之地？那我刚才我有说明，顺定，对不对？顺定顺观。 修观，这个问题是问，修观是不是一定要达到入定，这个阶段才可以发展，进一步修观？ 顺定，戒慎密经跟瑜伽师地论是说明，修九种心住，顺观就是修四种观。 之前都提及到，如果我哋冇办法入定嘅话，我哋嘅止观只系顺止同埋顺观。顺止嘅阶段咧，系根据经典系介绍，顺止嘅阶段系修九心住，如果顺观嘅阶段系修四种观。 请参观那个《戒慎密经》第六品。 一方面的资料大家可以参考《戒慎密经》的第六品。 如果要更详细呢，询问第一次是第六。 如果要更加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的新问题。 特别那个觉知分也很讲得很详细。 特别是声闻地的各次分。 抉择分。 各集分。 现在是修内观场跟修止观，它不是真正修观，而是以善妄念方便法去熏习内心。真正修观开智慧，必须达入定才能清净去观。这理解正确吗？ 我一个问题问，修这个内观禅的时候，同修止观，它不是真正的修观，它只是用这个 妄念方便法去宣習呢個內心。真正嘅修觀開智慧，係咪一定要達到入定先可以修智觀啊？係咪一定要達到入定先可以清淨到去修觀？咁樣理解係咪正確噶？ 那没有错，有定才能够入实观。 咁样理解冇错，因为真正嘅话要达到入定先可以入实观。 为阿含经、阿毗达摩入实观，就是刹那刹那分生灭。 如果根据阿含经同埋阿毗达摩嚟讲，入实观就可以就系代表你可以观到刹那刹那嘅生灭。 如果是修菩萨道， 如果系修菩萨道嘅话， 那就是看法有一点不一样。 如实观嘅睇法就有一点唔一样。 这个无常是因为有自信。 呢个无常系因为有自信。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呢个无常系因为有自性，我哋应该了解到呢个道理。 不过这个自性，严苛的说，是属于心的真如，一定要了解。 不过呢个自性严格嚟讲系属于心嘅真如，我点样了解个道理？ 除了心的真如，没有自性，这是大乘佛教的解释。 以大乘佛教嘅观念，除咗心嘅真如之外，冇其他嘅自性。 阿含经、阿毗达摩里面找不到那些。 在阿含经或者阿毗达摩都找不到这方面的道理。 不过都有他们的地位，都有他们的乐趣，一定要了解，不是说一个是错误，另外一个是对。 不过大家都有大家的逻辑和道理，不是说谁对谁错，大家都有大家的道理。 我们已经有说明唯识的内观跟南传佛教教的内观，一切有部所教的内观，都是靠怎么，靠我们的作意，怎么我们做所缘在心里。 我哋之前都有介绍到，无论系唯识或者南传佛教或者一切有部嘅内观，都系靠作意。 所以作意是钥匙，来开我们的心的秘密。 所以作疑是一个锁匙，去开我们内心的秘密。 我们的心的秘密还是一个，就是涅槃。 我们心的秘密其实最终就只是一个，就是涅槃。 如果没有把握作意，那就不能够开这个秘密的，不能够解神秘。 如果我哋冇办法把握呢个作意嘅话，我哋就唔可以，有冇办法可以解呢个心问？ 慈悲观是内观藏其中一个法门，不是那个慈悲喜舍。就是强调值。 这个问题是问，请问慈悲观是不是内观是对其中的法门？咁法师回答，不是，因为收集这个慈悲喜舍是止的方面。 不过你是用他们入定，那你还是可以在定里面观。 如果我们用这个慈悲喜舍达到入定，我们都可以通过入定去做这个内观。 那最后，认识了慈悲禅，思念出熟悉观，知之禅无所缘有所缘，念佛等等方式常修。那我们是根据什么法什么去选用哪方式？根据暂时烦恼 心虚动机吗？不动阶段次第增上，还是选定一门深入便好了。嗯 ，OK。 最后一条问题系问：当我哋认识开慈悲时，四念处所识观，直指时无所愿有所言缘佛等等等等嘅摄修八门之后，我哋应该用咩方用咩根据去选择呢啲种种嘅唔同嘅八门？系根据当下嘅烦恼啊，根据当下嘅情绪动机，或者系根据唔同嘅设定，或者系我哋拣定一门深入就好，请长老指导。 那如果有，有一点质量，那定可以自己选，不一定需要我老师。 如果我哋有一定嘅资料嘅话，其实定好，我哋可以自己学，唔一定需要老师。 不过关的条件是有三知识，没有三知识，那很难学观。从书，没有办法了解怎么面对，怎么对峙在观的过程所出现的障碍。 但观的最根本条件就是要有善知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善知识的话，我们没办法知道在观里面怎样去面对或者跨越种种的障碍。 在定的过程一定也有障碍，没有障碍呢就没有进步。 虽然在定的过程之中我们都有障碍，因为如果没有障碍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进步。 不过在观的过程，那些障碍才变成很有力量。 不过在定的过程之中，那些障碍之后会变成很有力量。 所以见到跟修道的过程，就是面对越来越有力量的障碍。 所以在见到或者修道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是一直不断地面对种种强而有力的障碍。 那在见到的过程，那些障碍如见到之前就变成特别分离， 特别分离 sharp。 OK， 在见到之前，这些障碍就变得特别的锋利。 在修道的过程，你因为你已经有无分别智慧，所以有障碍。不过那些障碍，是佛教教他们有识障碍。见到之前就是无识障碍。是事情的事，所以vastu你知道。 有修道的阶段呢，因为有无分别的智慧，所以啲障碍。 所以你成道之前，你一定会讲为什么我是怎么样，我是那么笨，我是怎么样，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我没有办法做，我做不到，我为什么我。就是修行，我们来破坏自己，那个没有什么道理，那些都是见到之前会想这样想。 在成道之前呢，我哋对于自己有好多嘅质疑同埋否认，我哋会觉得自己点解个修行有咁多嘅障碍，点解我哋咁用上力，点解我哋面对咁大嘅障碍？呢啲喺见到之前先会有嘅，见到之后我哋就冇呢啲对自己嘅质疑同埋怀疑。 那见到以后，那些已经没有了。 见到之后呢，一啲质疑同埋怀疑就会一切都会解除。 有烦恼，不过他们不是属于我。 虽然见到之后都会有烦恼，但系呢啲烦恼唔属于我嘅。 所以烦恼还会，如果特别用功，还会很厉害。 所以，尤其是我哋特别用功嘅时候，呢啲烦恼会现得特别厉害。 不过他们已经不会令到恶趣， 但系呢啲烦恼喺见到之后，唔会令到修行者堕落恶趣。 因为修行人思维，他们好像在梦里面。 因为修行人会思维呢啲，只不过系喺梦入边。 那这是真的进步。 呢啲先係真正嘅進步。 所以見到之前，就那些煩惱，無是煩惱，因為對象是我，就會特別麻煩。 因為見到之前啲煩惱嘅對象係我，所以特別嘅麻煩。 然後就可以，也可以修彌勒佛法門。 呢個情況之下，我哋仲可以選擇去修習呢個彌勒法門。 什麼是彌勒佛法門？ 乜嘢係彌勒法門呢？ 彌勒佛法菩提心比釋迦牟尼佛早得多，無量劫早。 其實彌勒佛發菩提心比我哋嘅釋迦牟尼佛發得仲早。 不過釋迦牟尼已經成佛，彌勒佛還是在都悉陀那邊。 但係釋迦牟尼佛雖然遲發菩提心，但係早成佛過彌勒菩薩。彌勒菩薩而家仲響道衰九十天入邊。 為什麼？ 點解咧？ 小事小事。 因為他一直咁休息休息， 開銷， 好 steady 好， 好好研究自己的心，研究眾生的心， 係不斷咁研究自己嘅心，同埋研究緊眾生嘅心， 什麼都不急， 乜嘢都唔急，慢慢嚟， 所以。慢慢来， 所以慢慢来。 不过要用弥勒佛的智慧才能够这样学。 但是要运用这个弥勒佛的智慧，我们才可以这样学。 如果没有弥勒佛的智慧，那苦是真的苦。 但如果我们没有弥勒佛的智慧的话，苦真的很苦。 那苦真的苦，那就一定要精进。 所以苦真係好苦嘅時候，我哋不得已就會好進好精進。 為我們苦還是真的苦，為彌勒佛苦就是哈哈哈。 所以對於彌勒佛嚟話，對我哋嚟講苦係真係苦，但係對於彌勒佛嚟話，苦不過係哈哈哈。 那我們繼續哈哈哈。 而家跌個杯休息下。 Okay。